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章，冈特老宅第三十六集。 奥格登用手臂护着脑袋，冲上土路，又飞快地拐上主路，撞上了那匹油亮亮的枣红马。骑马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的黑头发年轻人，他和身边那位骑一匹灰马的漂亮姑娘看到奥格登的模样，被逗得开怀大笑。奥格登从枣红马的身上弹了出去，立刻撒腿又跑，顺着小路落荒而逃。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灰尘，礼服大衣在他身后飘摆着。 我认为差不多了，哈利， 邓布利多说。他握住哈利的胳膊肘，轻轻一拽，转眼间他们俩就失重般的在黑暗中越飞越高，最后稳稳地落回到邓布利多的办公室里。这时窗外已经是一片夜色。 小木屋里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？ 哈利立刻问道。邓布利多一挥魔杖，又点亮了几盏灯。 就是那个叫梅洛普什么的。 哦，她活下来了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在桌子后面重新坐定，并示意哈利也坐下来。 奥格登，幻影移行到了部里，不到十五分钟后就带着增援回去了。莫芬和他父亲负隅顽抗，但两人都被制服了，被押出了小木屋。后来威森加摩判了他们的罪，莫芬已经有过攻击麻瓜的前科，被判在阿兹卡班服刑三年。马沃罗除了伤害奥格登之外，还伤害了魔法部的另外几名官员，被判六个月有期徒刑。 马沃罗？ 哈利疑惑地重复道。 对， 邓布利多说，露出了赞许的微笑。 我很高兴你跟上了我的思路。 那个老人就是 伏地魔的外祖父。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， 马沃罗，他儿子莫芬，女儿梅洛普，是冈特家族最后的传人。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巫师家族，以不安分和暴力出名。由于他们习惯于近亲结婚，这种性格特点一代比一代更显著。他们缺乏理性，再加上特别喜欢豪华的排场，所以早在马沃罗之前的好几辈，家族的财产就被挥霍殆尽。你刚才也看到了，马沃罗最后落得穷困潦倒，脾气坏得吓人，却又狂傲自负得不可理喻。他手里还有两样祖传的遗物，他把他们看得像他儿子一样珍贵，看得比他女儿珍贵得多。 那么，梅洛普？ 哈利在椅子上探身向前，盯着邓布利多说道。 梅洛普就是，先生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是伏地魔的母亲？ 没错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们碰巧还看了一眼伏地魔的父亲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？ 就是莫非袭击的那个麻瓜，那个骑马的男人。 非常正确，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说。 是啊，那就是老汤姆·里德尔，一位相貌英俊的麻瓜，常常骑马经过冈特家的小木屋。梅洛普·冈特痴痴地暗恋着他。 他们后来真的结婚了？ 哈利不敢相信地问，他想不出有谁比这两人更不可能相爱。 我认为你大概忘记了， 邓布利多说。 梅洛普是个女巫，我想 当他在父亲的高压恐怖统治下时，他的魔法力量似乎不能完全发挥出来。一旦马沃罗和莫芬都被关进了阿兹卡班，一旦他第一次独自一人可以随心所欲时，我相信他就可以充分施展他的才能，策划逃离他过了18年的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了。你能不能设想一下，梅洛普会采取什么措施让汤姆·里德尔忘记他那位麻瓜情侣而爱上他呢？ 夺魂咒， 哈利猜测道。 或者迷情计。 很好，我个人倾向于他使用了迷情计。我相信他会觉得那样更加浪漫，而且操作起来也不太困难。某个炎热的日子，里德尔独自骑马过来，梅洛普劝他喝了一杯水。总之，在我们刚才目睹的那一幕的几个月后，小汉格顿村爆出了一个惊人的丑闻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人们听说了乡绅的儿子跟流浪汉的女儿梅洛普一起私奔的消息，会怎样议论纷纷呢？可是，跟马沃罗感到的震惊相比，村民们的惊讶就不算什么了。马沃罗从阿兹卡班回来时，本以为会看到女儿乖乖地等着他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。他没想到屋里的灰尘积了一寸多厚。女儿留了一张诀别的纸条，上面写了她所干的事情。从我所能发觉的情况来看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提起女儿的名字，或谈到过女儿的存在。女儿弃家出走给他带来的震惊，大概是他过早去世的一个原因，或者他大概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弄饭给自己吃。阿兹卡班搞垮了马沃罗的身体，他没有活着看到莫芬回到那座小木屋。 那么梅洛普呢？他死了是不是？伏地魔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吗？ 是啊，没错， 邓布利多说。 这里我们必须做一些猜测。不过我认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不难推断。是这样，他们私奔结婚几个月之后，汤姆·里德尔又回到了小汉格顿的大宅子里，但身边并没有带着他的妻子。邻居们纷纷传言说，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被欺骗和被蒙蔽了。我想他的意思一定是说他中了魔法，现在魔法已经解除，但我相信他肯定不敢使用这样的字眼，以免别人把他看成疯子。不过村民们听了他的话，都猜想是梅洛普对汤姆·里德尔撒了谎，假装说他肚里怀了他的孩子，逼得他只好娶了她。 可是他确实生了他的孩子呀。 是啊，但那是他们结婚一年之后了。汤姆·里德尔离开他时，他正怀着身孕。 出什么事了？ 哈利问道。 为什么迷情计不管用了？ 这又只能靠猜测了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认为梅洛普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，不能忍受继续靠魔法手段把她控制在手心里。 我想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不再给他服用迷情剂。也许他是由于爱得太痴迷，便相信丈夫也会反过来爱上他。也许她以为丈夫会为了孩子的缘故留下来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她的这两个打算都落空了。汤姆·里德尔离开了她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，也没有费心去打听她的儿子的下落。 外面的天空已经墨黑墨黑，邓布利多办公室的灯光似乎比以前更亮了。 哈利，我看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。 片刻之后，邓布利多说道。 好的，先生。 哈利说。他站了起来，但没有马上离开。 先生，了解伏地魔过去的这些事情很重要吗？ 我认为非常重要。 邓布利多说。 那么他跟那个预言有关系吗？ 跟那个预言很有关系。 好的。 哈利说，虽然还有些困惑，但心中的疑虑被打消了。他转身准备离去，突然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，便又转回身。 先生，我可以把你对我说的一切告诉罗恩和赫敏吗？ 邓布利多打量了他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 可以。我认为维斯莱先生和格兰杰小姐已经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。可是哈利，我要求你不许他们再把这些事情告诉任何人。如果消息传出去，让人知道我了解或察觉到伏地魔的多少秘密，恐怕就不妙了。 不会的，先生，我保证只让罗恩和赫敏两个人知道。晚安。 他又转身准备离去，快走到门口时看见了一件东西，在一张放着许多精致银器的细长腿小桌上，有一枚丑陋的金戒指，中间镶着一块有裂纹的大大的黑宝石。 先生。 哈利瞪着他问道。 那枚戒指 怎么？ 邓布利多说。 那天晚上我们去拜访斯拉格霍恩教授时，你就带着他。 没错。 邓布利多承认。 但他不是。先生，他不是马沃罗·冈特给奥格登看的那枚戒指吗？ 邓布利多微微点了点头。 正是那一枚。 可是怎么会？他一直在你这儿吗？ 不。我是最近才弄到的。 邓布利多说。 实际上是在我到你姨妈姨父家去接你的几天之前。 你的手就是在那个时候受伤的吗，先生？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。没错，哈利。 哈利迟疑着。邓布利多面带微笑。 先生，究竟是怎么？ 太晚了，哈利。下次再给你讲这个故事吧。晚安。 晚安，先生。